离别，剧情被瓦解，拼凑着撕裂。年轮曾转写缘分的残缺，回忆却堆叠不舍的情节。雨下的长街烘托着诙谐，誓言在理解，眼泪已枯竭。偏跹的蝴蝶和记忆勾结，用孤单衔接孤寂的谎言。 纠缠的夜，我想你是